CI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钟，由叶文耀报道新闻。本港有大约200,000名少数族裔人士，融乐会主席余志允希望政府趁落实免费幼稚园教育的机会，要求幼稚园为非华裔学生提供中文教育，令他们从小开始学习中文。余志允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本港种族问题轻微，但对于少数族裔人士有偏见的情况仍然存在。政府过往以指定学校接收大量非华裔学生，令他们同本地学生接触的机会减少。余志允认为，学好中文可以令他们融入主流社会。 咁你都知道香港个教育制度咧竞争系咁紧要咧。如果嗰间学校系收越嚟越多少数族裔嘅学生咧，即系本地嘅家长咧，就唔系好想咧将佢哋自己啲仔女就送去嗰间学校。咁就变咗好快脆咧，间学校咧系有80-90%咧都系少数族裔，咁就形成咗一啲咧好似系种族分隔嘅现象啦。90%+都系巴基斯坦人或者印度人，佢都系讲翻自己乡下话嘅话咧，佢学唔到中文。你每个星期或者是教10-20个钟头中文是学不到的嘛。 余志允说，乐融会希望改变政府政策，将少数族裔融入主流学校，政府似乎愿意接纳。国际方面，北韩再次发放影片向南韩和美国发出警告，长约4分钟，题为最后机会的片段，星期六以朝鲜人民军名义经北韩官方宣传网站发放。片段一开始是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之后见到自由神像、国会和白宫等美国地标，以及被焚烧的美国国旗，暗示导弹袭击的目标正是美国。片段警告美国，如果作出挑衅行为，北韩将会毫不犹豫以核武还击。又说南韩总统府青瓦台亦都在北韩导弹射程范围内，可以轻易将青瓦台夷为平地。布鲁塞尔连环恐袭，比利时检察官起诉3人，指他们涉嫌参与恐怖活动。当地传媒报道，其中一人是布鲁塞尔机场遇袭前闭路电视影到的白衣男子，而和他同行的另外2人其后引爆身上炸弹死亡。报道说，个男人叫费萨尔，曾经是自由身记者，采访过比利时收容难民的情况。他曾经批评当局在伊斯兰教徒斋戒月的时候对难民的安排，又向露宿者和难民鼓吹极端伊斯兰思想。当局估计至少5个疑凶直接涉及布鲁塞尔连环爆炸，2个在机场爆炸中死亡，另一个发动地铁站袭击，而第4个疑凶已经被落案起诉恐怖谋杀罪名。至于第5个疑凶，相信仍然在逃。意大利传媒报道，警方反恐小组在南部城市萨莱洛拘捕一个40岁阿尔及利亚男子，涉嫌向去年11月巴黎以及日前布鲁塞尔连环恐袭的凶徒制造假身份证明文件。报道说，布鲁塞尔警方去年10月搜查一间屋的时候，检获一批文件，当中发现被捕男子的姓名。比利时当局其后发出拘捕令。报道说，疑犯会在未来几日引渡去比利时。最后睇埋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非常光燥，吹和缓东北风，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4%。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明卜相依山， 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师傅啊，讲到咁兴奋咧，不如继续讲睇楼大转啦， 好 唔 好 啊？ 你唔好介意，我咧含住粒喉糖，因为咧你知道发生咩事啊？ 系啊， 你阿林记讲。 哇，师傅最近咧真系忙到不得了，不嬲都忙噶啦。但系咧，譬如上个礼拜日啦，就帮咗我哋好多位嘅剩女宅男咧睇相啦。但师傅真系好好人嘅，本来话系睇相嘅啫嘛，点知越讲越多啦，搞到自己咧声都沙晒，系啦，所以咧。日复日咁样讲嘢咧，你今日都要 你都唔知我星期六晏昼两点半开始讲到夜晚 九点， 你今日仲要讲嘅 星期日之后就十点钟讲到一点， 一点系啊， 跟住两点半落去新疆讲到八点， 系啊系啊，你今日都要继续落嚟嘅师傅， 咁所以声都沙晒， 好养声先。 咁但系咧就今日嗰个题目太重要啦， 冇错 吓，就系睇楼嘅大全， 系香港人都会好兴奋， 个个想睇， 真系好中意睇楼嘅，其实 系啊。咁香港咧，而家你讲。近咧就话好多人买唔到楼咁啦，其实过咗2018年之后咧就好 好啲噶啦， 好快啫。 2018年个个好多偏 财，储钱而家吓， 咁所以咧应该2018、2019咧就要买楼啦。咁就算你自己冇机会买楼咧，你都要记住咧就系咧，你住嗰间屋好唔好咧，你自己心知肚明啊。但如果你住咗落去都一路都唔系好发咧，老实咧就唔好喺附近买间屋俾你个仔住。点解呢？因为呢你个仔都喺返嗰度呢都唔好烦。所以我成日叫啲父母呢唔好成日諗住呢即係啊等啲仔女唔識照顾自己啊。 多啲返嚟飲汤 啊。係啊，所以 住近嗰啲 住喺附近啦。咁其实当然你呢个諗法係啱嘅。但如果你諗深一层呢，如果俾佢能够住嚟到屋村，係去远啲嘅地方，而喺个摊嗰度住，即係我哋话比较旺嘅地区住呢，係应该比较发嘅机会高啲。咁我喺以前见过好多人嘅例都系咁样。就喺比较新界远嘅地方住， 系边皮啲， 啲仔女大啦，开始咧你就会睇啦。譬如你嗰阵时个个都生啊嘛，五个仔女，四个都系住翻自己附近嘅，有一个唔住附近， 搬 杀咗出去旺角住，去到最尾发嗰个原来就系旺角嗰个，佢系由住间房开始发嘅，但系里边嗰啲咧。全部系啊，风凉水冷啊，啲屋都好大啊，甚至系丁屋啊，但系个个都住咗耐，即 系 好似几廿年都冇乜嘢， 冇 乜嘢睇咯， 进展啊， 系咪啊？咁就我哋话做唔到叫发迹嗰两个字，人啊最紧要发迹， 点样先至可以发迹咧？师傅， 发迹嘅意思跟住就要旺到咧，系即系成家人都即系旺啊。所谓发迹嘅意思咧，就一定要住喺香港咧嗰啲龙脉嗰啲地方。 龙脉， 龙脉嚟啦， 香港嘅龙脉。 嗱，香港龙脉咧，当然咧就已经俾人发掘咗出嚟咧，成为咗好贵嘅楼啦。嗱，我哋举例就譬如半山区嗰啲咪龙脉咯。咁你住喺阿李嘉诚嗰啲附近咧，就讲喺深湾啦。 嗰啲知咩？ 咁嗰啲都系龙脉啦，边个唔知咩？ 系咯，都冇钱买。 咁但系咧，我咧就李居明咧又教大家啲绝招啊。 好， 就系话香港嘅龙脉固然我哋未必住得起，嗱，我又点呢个位俾你听先。好啦，半山区， 系啦， 跟住就铜锣湾。 铜锣湾， 铜锣湾都系噶，吓跟住咧就讲紧过海咧就尖沙咀啦。尖沙咀边个唔识讲啊？何文田啊，你不能 系啊，好多有钱人住何文田。 何文田系香港嘅龙脉必经之地啊， 系 经咗个文田一落去嗰度咧，成个莲叶九即系八朵莲叶围住中间嗰个九龙塘啊嘛。 啊，九龙塘都系啊，系啊， 九龙塘犀利嘅。一过咗九龙塘之后，过咗呢个。狮子山之后呢一落过下面嗰个点话咪呢就係、是、沙田嗰、那个唔係第一城喎。 喺边度啊， 唔 係 第一城 是新城市广场。 新城市广场。 新城市广场係成个沙田嘅中心龙脉位 嚟。你师傅话讲咗咁耐呢，港岛区得铜锣湾咗喎，同埋半山咗喎，咁 铜锣湾半山係香港区嘅最好嘅地方。 係。 西环暂时未得。 未得。 如果你走去西环住呢都仲要你个仔嗰代先得。咁就无谓啦，你个仔嗰代。 係喇，梗係自己发展。 咁有啲地方呢就我哋另买当头起嘅。咩叫另买当头起呢？就係抢嘢返嚟最好。咩叫抢嘢呢？一层楼贵到死。个个都唔都喺度抢，都话贵到不得了噶啦。呢间咧就有间平嘢，于是你就谂下，我买间平嘅， 我教大家永远唔好做人咁样做法。 哦、 越贵嗰样嘢你越买啦。 勒紧裤头都要买。 点解呢？抢嘅嘢先有风水㗎嘛。抢嘅先有运㗎嘛。个个抢嗰样嘢咪有运囉、 嗯。 等于嗰个靓女个抢住。咁、嗯、嗰个靓女肯定靓啦、啊。嗰、那个珠牌冇人要咁你咪要囉。咁你话可唔可以储个珠牌会发达呢都有咁嘅 case。但係呢就。比较系少啲， 罕有啲。 咁我哋就唔好用呢个为例啦。我哋买楼咧就唔好因价， 嗯， 越贵越买嘅， 嗯， 甚至咧就有啲人同我讲啦，佢话示范单位卖唔卖得过咧咁样。 咦系、哦， 示范单位咧就话你未入伙之前咧、嗯，虽然有好多人行过，其实系代表旺气嘅。 哦，有人 就唔系话代表话整污糟地间屋喎，系代表所有人嘅嚟嘅个个都有钱买屋啊嘛，系、 嗯、 咪个个都系有钱先？特别你咁系咪个个有钱佬都或者能够买到屋嘅人都踩过嚟间屋入过嚟间屋， 系啊系啊， 咁其实好噶嘛， 嗯， 但系反而有样嘢唔好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哋以前好罩忌嘅，就系乜嘢咧？就系、是、你间屋喺度装修紧嘅时候咧，个装修佬喺你屋度瞓。瞓咗你间主人房，或者甚至喺屋企嘅厕所用埋，嗰啲系最衰、 嗯。 所以咧，其实就同装修嘅师傅讲：，喂，你装修还装修啊？ 唔好过夜， 你唔好嗰啲搵啲师傅喺我屋企度瞓啊！你明唔明啊？呢样嘢非常之唔好嘅。咁呢样嘢你唔出声咧，佢哋就肯定喺度瞓， 同埋肯定喺度去厕所， 肯定整污糟。 系啊， 所以咧，亦有啲方法咧，就系譬如话，我哋唔理间屋之前做过啲乜嘢，我哋一入伙嘅时候咧。我就喺下一集讲个入火嘅仪式俾大家听啊！咁、我入火仪式其实可以洗晒呢啲嘢，咁你就唔使烦啦。咁我哋讲翻个龙脉咧， 冇错， 去咗呢一个沙田落脉喺边度咧？喺新城市广场嗰度， 新城市广场 咧 就系， 所以嗰个地方咧旺到七彩，咁、所以我哋都冇办法，唔系话卖广告， 系 嗰地方旺就旺啦。 系 下一个地方一到咧就到大埔中心嗰边附近。 哦，大埔 中心系分两边嘅，一边旺一边唔旺嘅。 哦 系啊， 跟住再落去就去上水，上水系另一啲地方旺。喺石湖墟嗰度附近，嗰、那个墟就系 旺 得不得了。 而家旺到不得了。 跟住一个个就过福田啦，就喺福田嗰边旺。 嗯， 咁所以咧就我哋讲话住龙脉咧， 系 未必个个住得到咧。不过咧、我就叫大家系追住个银行嚟住。 嗯， 总之边个地方有银行咧，你就喺银行附近嗰度搵间屋。 嗯， 所以通常咧嗰啲商场咧就一定有银行噶嘛， 一定有。 所以商场附近屋一定系旺啲。 嗯， 但系记住咧。就是住屋村咧，千祈唔好住喺嗰、那个成个屋村嗰、那个垃圾槽嘅侧边。 系呢个知道。 呢、这个垃圾槽就最恶劣 嘅啦。又唔卫生嘅感觉 咁、所以你睇屋咧就有少少秘诀嘅咁所以头先我哋讲嗰啲嘢咧。 系啦，嗱环境 学咗嘢未？你谂下仲有啲咩问题？ 有啊嗱，大环境啊讲到8899啦，仲有啦，我真系要去睇楼啦。我未上去，我要睇个单位之前咧，一定会经过个大门口噶啦。咁、有阵时我睇楼嘅时候咧，我最惊，我好惊过马路嘅，因为我有啲即系。那个智慧比较差啦，系啦，咁咧车来车往嘅，即系我等好耐咧都过唔到马路，有冇红绿灯，即系好担心得。其实咧咁有啲人就同我讲话唔系，好旺咁样会，咁、其实好定唔好咧？ 嗱，逢亲咧就即系间屋嘅大门咧，即系对正嘅马路咧。咁我哋都系讲紧咧，要有所谓叫明堂啊，明堂即系话前面有个空地咧，永远先聚到财嘅。咁啊，风水上面最简单个叫四灵山诀咧，就话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就后玄武。 系啊系啊， 呢个最基本，你哋唔识风水人咧都知噶啦。左边嘅楼咧就要高，右边嘅楼就要低。呢、這个指咩咧？系指你上咗你个屋之后咧，你喺你个大厅嗰个大窗或者个露台嗰度望出嚟嘅时间嘅感觉。咁、所以。左边咧要高，右边要低啦、前边系明堂，即系前面就一个花园啦、或者一个空地啦。咁啊，后玄武就后边最好有个靠山。咁、呢个基本上嘅嘢咧都信得过嘅、即系以我哋。咁、当然你话风水在言嘅内，当然唔系咁简单啦。但系有几样嘢好紧要，就是、有一个叫做系折脚煞啊嘛。咩叫折脚煞？就系、是、你嗰层楼嘅大门口对正出边嘅马路，嗰啲车系黐黐着着喺度咁样风驰电掣咧，就等于喺你嘅脚前面攞把刀咧，喺度斩你界你，就叫做折脚煞，即系剁你只脚啦。咁、当然呢种楼就唔好啦。 有咩唔好啊，师傅呢、這个？ 佢唔好嘅地方就系咩？嗰啲车行得快嘅时候咧，佢嘅磁场咧喺你嘅门口度咁样切 扫来扫去， 咁咪唔好啦。好啦，但系你咧，你个光明仪就。 成日都行运㗎嘛。咁你又买错咗一间咁嘅楼，但一买咗之后呢，政府即刻改个政策，喺嗰度呢整个红绿灯 停一停， 整个 斑马线。 斑马线。咁嗰啲车去到嗰度停一停㗎喎、 嗯。 跟住呢动啲人呢停晒喺嗰度，喺正你个屋嘅门口又先过马路。哇，咁你咪无端端将啲气聚晒喺你嗰个屋企嗰度，咁、哦、你嗰个单位咪发到唔清唔楚囉。咁、 哦、 所以有阵时有冇运呢，就要睇嗰啲交通嘅情况。 系个设计。 嗱、嗯、我见嗰层楼系咁样嘅。嗰层楼呢对住一条街，嗰条街系直嘅。咁当然你话一条街落嚟呢，呢叫一条枪杀。 嗯。 系唔好嘅。 唔好嘅。 但係呢政府突然间喺嗰度呢，就个街头度窄咗停车、 嗯、 要停车喎，要望一望边边路啊、 嗯！ 所有车去到嗰度咧，慢慢慢车啦，慢即系向住你啊、 嗯！ 本来好快噶嘛，突然间慢车，慢车， 嗯、 慢到嚟到你嘅车，你个屋企嘅门口嗰度咧，停一停，咁、 嗯、 你个感觉一睇又，哇！呢间不得了，点解、 嗯？ 你个个唔要，我要啊？点解？系万方朝紧， 哇， 系、哦， 即意思系咩？所有啲车要向你朝紧，好多人一见到咧嗰啲咁样嘅学神咧，就闹鬼佢噶嘛。学神有一个功劳噶，佢架车越慢咧，佢系聚气嘅。你真系唔识嘅，系，所以我话俾你听，有学神兜车嘅地方咧，必出富豪噶。 九龙塘咯， 跑马地， 跑马地咯， 跑马地系啊， 出富豪噶，所以咧唔好闹啲学神啊，啲学神可以， 以后都唔秒佢啦。 学神唔系你唔住嗰度去秒佢，住佢嗰度又唔好秒啦， 肃然起敬啊， 因为佢会聚气，同埋咧会系将所有啲好即系嗰啲速嘅嘢咧变慢噶，咁所以学神系有功劳噶。 哎呀，头皮真系好讨厌啊！头又痕，最怕系甩头发，仲见到头肉添啊！ 揾发再生啦！发再生依家崭新纳米健发疗程，令秀发又顺又饱水，深层疏通毛囊阻塞，可以改善甩发添啊！ 咁带我去了解一下啊！ 马上打27872998，就送你一次免费纳米健发体验疗程啦！ 投资市场信息万变，要赢只得资讯已经唔足够。 专业分析即时拆局先至系制胜关键。 BBC 数码三台财经台重头节目赢尽全场。 每逢港股交易日喺交易时段全程直播。小炒王梁心恩、潘碧云联同陈正心、陈成龙以及一众财经界名人，以专业眼光对准每个投资机会。 不论上半场定下半场，我哋都陪你赢尽全场。 老爷记得去打流感针啊！ 要保障自己同家人嘅健康，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安全同有效咁预防流感同引发嘅严重并发症。长者、孕妇同小朋友都应该要接种疫苗，健康人士都要接种噶。想知多啲，问下你嘅家庭医生，或者浏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预防流感，快打针！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师傅，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嗱，头先讲到咧就过马路啦，你话系学神就系聚气啊。如果我屋里边咧望到一条高速公路，即 系 车来车往，我 系 讲紧边系条东区走廊。 东区走廊 侧边咪好多楼嘅，咁嗰啲又点咧？ 嗱，嗰啲咧，我哋一入行做风水咧，第一样要学嗰样嘢噶。咁呢就问题嘅师傅肯唔肯过料俾你㗎啦。咁呢就有两大原则㗎。第一原则呢就係师傅教㗎。就係逢亲呢呢啲咁样嘅天桥喺你个门口度过或者你个窗度过嘅时候呢。呢、這个呢就係属于都係叫镰刀杀嚟㗎啦。因为点解，因为个车一经过时候呢佢个磁场一把刀咁劈埋嚟 㗎。 咁呢就所影响个楼层啦。注意啦，就係话只係影响上五层。下五层嘅啫。如果你间屋系高过嗰条马路嘅五层楼度咧， 以上 咁咧，佢哋五数咧就系代表一个好神妙嘅数嚟嘅。以前五数系代表九五之中皇帝，亦即系而家嘅五王杀嘅五数。咁五数咧就系一过咗呢个五数咧，就去到六噶啦。六即就六六大顺，六六无穷。所以佢哋认为五层楼都嘅高度咧，就喺佢哋嘅术家里面嘅计算咧，就系过咗呢个关嘅意思，就冇咗呢个煞嘅。咁所以用五字数嚟分嘅。咁亦系代表个生老病死苦生。第六就可以生啦，所以生老病死苦生，佢第六个系生，所以咧就第六层楼开始生。所以咧就讲法就系话，只要你嗰个镰刀煞系第六层楼就冇事噶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就。 揸住呢个诀咧，就做到而家三十几四十年。咁所以今日咧就系破天荒。就爆呢个料俾大家，咁其实你数六层就搞掂啦，吓咁啊数楼梯一样啊，有啲人话喂我而家要整条楼梯上去，几多级啱咧？屋企咧又系咁样计， 生老病死苦生。 咁就得啦，跟住再生，系咪啊？咁啊，即系所以六级、第七级就得啦、好啦，第八级就老咯、好啦，如果你屋企有条楼梯上二楼，就而家行啊！你而家行啊，生老病死苦生老，你行啊，你就知道嗰个楼梯级所带嚟嗰个暗示嘅字系乜嘢？如果去到病死，当然唔好啦，系嘛？好，咁啊呢个咧就答咗你嗰个叫镰刀煞啦。 嗱，头先镰刀煞直噶啦，咁如果弯嘅咧，好多人天桥咧， 系 咪一个圆形咁样入嚟啊？或者调翻转嗱，两边啦，一个圆形嘅，我喺呢边又点样咧？我呢边又点样咧？ 呢个咧就香港好多人都识啦，就系话咧叫玉大环腰啦。咁即系你曾喺呢度嘅时候咧，有条路喺呢边，喺呢边一路围住你咁样行，系 环抱住。 咁即系话你嘅车咧环抱住你，咁啊叫环抱有情啦。咁啊，另一种咧林记唔识嘅就叫反攻水啦。 反攻水， 反攻水嘅意思系咩咧？啲车咁样嚟，然后喺你门口到你门口啦，入你屋企咯，扑一声佢走鬼咗。 系 喺你嘅面前一个大 U 型咁样走咗、 U turn 咁样， 啊咁唔系 U turn 咁样就 落嚟，本嚟入屋嘅，佢转咗去第二度咁样咯。 即系嗱，呢个你屋企， 系 系跟啲路咁样嚟， 系 咁样走咗去， 系啦系啦， 吓即系带住到磁场走啊， 走啊。 咁呢个就叫做系反攻水， 反攻水 呢个系以前喺八十年代啊宋老师教嘅，嗰阵时最初期香港风水道理，好多人都识呢个啦。但好多人咧就唔知道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即系无论你玉大环腰好，或者你无论反攻水好咧，都系指你系越高层咧越唔受呢个煞影响、 当然啦。 咁喺半山区咧，我哋咧就通常点解话半山好咧？半山如果你上去住嘅时候，你好奇怪，你一望落嚟咧，见到下边啲路全部都 S 型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S 型即系话全部玉大环腰，不但只一个圈，系成好多圈围住你。另外浅水湾嗰度又系咁样，所以造成咗咧，点解话浅水湾同半山靓咧？就系嗰啲路咧，你喺上面一望落嚟，全部 S 型嘅、S 系代表浅咩？两栋啊嘛， 咁 所以系好正，系啊。咁咧而家香港人咧就住屋咧就通常犯几个毛病， 系 第一个毛病，哇！阿美儿比较齁屎你住下，咩叫齁屎啊？ 独立屋， 独立屋 啦，好吸引啦！一入去嘅时候你好开心咯。独立屋有一个陷阱， 乜嘢啊？ 咩事啊？ 个陷阱就系咩咧？你一入去住嘅时间咧，嗰间屋咧有可能成一入去嘅时间咧系好阔嘅。个门口好阔嘅， 系啊系啊， 跟住入咗去之后，越入越细。原来佢嘅单位系咁样嘅， 斜嘅， 因为佢系一个圆形嗰度间出嚟噶嘛。佢圆形咁样间出嚟嘅时候咧，佢出边嗰个外围就好阔嘅。 系， 当你行入去之后咧，就越住越窄嘅。而家我讲嘅龙潭嗰间屋系咁样嘅。 哦， 嗰度而家仲打紧官司，都冇人够胆住嘅。 嗯， 就系间屋就系咁样嘅，越入系越细嘅。咁即系话咧，你本来好有钱咧， 咪变冇钱咯， 变有钱啦，即系本来你好运嘅，变到衰啦，系嘛？咁啊，另所以呢种咧，有啲人就臭口早就话呢种咧就系一把扫把咁啊， 系啊，似扫把型啊， 你系一个扫把嘅外边住入去， 系咯， 越住越窄，吓咁啊。另外有啲屋咧就喺上水啊、元朗啊，特别元朗好多呢啲屋啦，就叫做米袋屋。 米袋屋即系点啊？ 米袋咧就即系一收咧，一收呢个口咧好窄噶嘛，一入去咧窄到死，即系好细间屋嘅啫。哇！入咗去之后，越住越多，越睇越大，越行越有啊！行亦都行唔完嘅，仲米袋 仲发达 哇！咁呢啲屋咧就可以不可求啦。而你知唔知啊？美儿喺旺角而家仲有一间屋咧，我而家 hold 住嘅。 喺边啊？旺角， 而家唔会话俾你听， 我话俾你听，一阵间先话。 咪后话， 嗰等楼系唯一喺旺角咧，系靓扫把嚟嘅。咩叫靓扫把咧？入去 嘅 时间好窄，然后入去越嚟越阔嘅，系得嗰等楼个积系咁嘅。嗰等楼，所以我唔想去拆。嗰等楼系发咗无数代人，发咗三代嘅人， 仲喺度嘅而家。 系咁啊，大家啲网友猜下边等啦。咁咧就呢种屋咧，我哋咧就以为冠军屋，同埋咧系叫。真正嘅扫把，即系佢嘅扫把咧，就系扫嘢嘅，即系由窄就住到阔，好似个梯形咁样住。咁所以咧，大家入屋嘅时候咧，就记住啦，咁越住越多，越住越有。通常嚟讲咧，就唔好一入屋咧见晒， 即系睇晒， 眼睇晒 吓，跟住最唔好就系睇到主人房嘅床啦。 系啊 ，studio 嗰啲咧， 唔好啦，唔得嘅，我哋唔中意嗰啲唔系住嘅，啲系 studio 嚟都有啦，不如住宅啫。咁即系话一入屋咧就望到个女主人张床啊，或者女主人个灶啊，咁都系代表个女主人咧都系俾人哋好容易即系乜嘢都睇晒。咁、 哎、 呢就呢啲屋呢就反而而家普通常识大家都知呢，但有一样嘢大家唔知，就係屋企嘅楼梯系唔可以喺屋出面睇到。 屋企嘅楼梯， 我一阵间带你去睇一间屋就系咁嘅起法喺九龙塘。佢点样呢，经过嘅时候呢你见到佢嗰个成粒玻璃喺度都见到条楼梯行嘅。 玻璃哦， 即系有冇搞错啊，我哋即刻即系嘘佢嘅。有冇搞错个景就系望到个景就系条楼梯嚟。咁呢样嘢系唔得嘅。 系点解呢， 点解呢，楼梯俾人哋外边人睇到呢系代表政府查数嘅。 哎哟，咁咪大件事。 代表人哋会 check 嚟嘅。所以大陆嘅楼呢好多人需要呢样嘢。 喔。 係唔可以俾人哋睇到你屋企嗰条楼梯嘅。 咁、我想问啦、如果啲村屋呢、上楼上啲楼呢咪有佢都成咪有大玻璃见到楼梯上。 咪就係嗰度啦。我咪就係讲嗰度啦。你仲大玻璃添，你真係。 你好多村屋系㗎嘛。 嚴嚴 一地下嘛，跟住又上一个楼梯。 通常我哋呢仲磨砂咗。磨砂玻璃遮咗佢。 一目了然。 否则嘅说话呢就俾人哋呢就睇通啦。咁、呢我亦有一个客人呢就係、佢呢就真係俾啦。搵咗个好靓嘅地方俾佢起间屋，佢呢就真係身痕，佢搵咗美国。最出名嘅设计师嚟，佢系以为好巴闭，点知个美国设计师咧就真系咧搞到好大镬。点解咧？全间系玻璃屋， 玻璃屋即系 师傅话唔好噶嘛， 你知咩咁嘅？ 又睇出边， 唔系啊，全间玻璃屋噶， 咁点？ 即系 话 点样？而家兴啊，喺而家被激死啊！而家美国佬兴啊，嘅意思就系乜嘢咧？出边咧， 采光啊嘛， 睇到晒里边 嘅，唔得噶，我唔中意。 大佬， 冇晒私隐咯。 你而家香港起间玻璃屋，你真系开玩笑， 傻猪啦， 睇到通晒啦， 傻猪猪。 出私间屋都未起完啊，佢已经出事啦， 咪咯， 即起出事啊！唔好讲话住入去，未住已经出事啦。嗰、个咁嘅美国设计师俾我闹到佢啊！一文不值嘅，我话好心你啊，唔好咁贵请佢啦，咁样你咪贵过我十倍添，啊俾佢激死啊！佢最威嗰、那个成间就系玻璃嘅，卒之原来作我条气唔顺，我上网 check 佢真系以前帮边个睇间嗰间屋都衰 嘅， 佢原因佢全部啲屋都系要透明嘅，透明系唔得嘅，俾人哋睇通嘅，唔可以嘅，即系呢个系我哋中国人嘅执着固执嚟，但系呢个 系 好靓嘅， 系有道理。 好啦，咁咧就好多朋友咧就不断问咧。有关于屋嘅问题咧，其实好直接一样嘢咧。你话，嘿，你讲来买屋，我都冇能力买屋，但系我搬屋就有机会。咁啊，喂，搬屋有啲咩学问咧？咁即系话入伙啦，入伙有咩学问咧？咁原来我又知道，原来我身边所有人都唔知点样入伙嘅。即系譬如话，你去个仔喺附近想买间屋，或者个仔唔好话咩，个仔去外国读书，或者个仔去升入大学，咁佢。住间屋住间新嘅房子都要有少少基本嘅入伙知识啩。咁原来入伙仪式呢係从来都冇人识嘅。咁我应该返嚟嗰节呢美仪就同你对下对讲下。咩叫入伙仪式， 但我哋阵间返嚟呢係需要接电话啦，师傅不如下个先讲啦。 我哋今日讲咗咁多嘢 啦。 太 兴 奋啦。 哎呀你真係我真係糊涂啦。咁下个礼拜不如呢我哋讲入伙仪式啦。好嘛。 而家预告先。 预告先。 咁大家嗱不如咁啦。如果有任何入伙仪式或者买屋前后嘅所有问题，请你喺 Facebook 嗰度面全面问我。下个礼拜我哋全部解答好唔好 啊？好， 好，而家听咗嗰个电话先。 咳极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顺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夜晚九点，好嘅节目可能有好多。但是玩埋歌接歌可能得一个。这个节目名字叫做 Big Big World。逢星期一至四晚上九至十一，星期五晚上十至十一。正所谓除了播歌同你倾埋偈都仲得。你唔听可能会是你损失。碧如在这里约定你 DBC 一台暨南台，到时见。 哇，来到衙门衙门大笪地，可以打功夫又可以吟诗作对，好多嘢玩啊。 今日咧就有中英剧团，咁我哋就准备咗一啲电影对白咧，兼夹一个我哋随机抽翻嚟嘅身份，就要佢哋演绎嘅 港马嘅方式啊！ 1960年1964月16日下昼嘅3:01啊，我会记得嗰一分钟啊，仲有一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系一分钟嘅朋友，就嚟带出去一分钟嘅朋友，依家去到最后50秒，呢一个系事实，你追唔翻啦，因为已经过去咗冲线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免费开放，地址系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准时入场啦。 资讯娱乐传媒体视听新演绎，你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陈慧敏。